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人面魔蛛拼死搏斗，却未曾料到唐三血色八蛛矛使出的强横吞噬技能，一瞬间就瓦解了万年人面魔蛛的防线。剧毒入侵，疯狂吞噬，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八股冰冷能量正在顺着自己的八蛛矛涌入自身，直接在背部凝聚。而在他身下的万年人面魔蛛却在剧烈地颤抖着，他那粗大的猪腿再没有第二次刺下的机会。唐三的双眼已经完全变成了血红色，杀神领域释放出的恐怖杀机令周围方圆百米范围内都布下了一层淡淡的冰霜。 小五，你看到了吗？我们的复仇已经开始了。只要是对你造成过伤害的，不论是谁，结局都只有一个。 诸神附体状态下的人面魔蛛身体渐渐缩小，很快就恢复到了先前的样子。疯狂涌入唐三体内的能量只是在他背后凝聚，却并没有进入他体内。这与之前八蛛矛吞噬武魂殿高手时的情况完全不同。唐三明白，或许是因为吞噬对象与八蛛矛产生的是同一种魂兽的原因，身下的人面魔蛛身体逐渐干瘪，就连那坚硬的甲壳也在逐渐软化。突然间，唐三感觉到自己背后热了起来，一股极其灼热的感觉瞬间通过背后传入体内，顿时给他一种通体舒泰的感觉。紧接着，热流开始回缩，快速在胸腹处凝结。唐三清晰地感觉到有什么坚硬的东西从自己的背部延伸出来，正在朝胸前聚集。 变异，八蛛矛变异了。 唐三心中一惊，下意识地朝自己胸前看去。他身上的衣服在那不断蔓延的血色之中已经化为灰烬，就连二十四桥明月夜和如意百宝囊也被那层血色包覆其中。每一根八蛛矛的体积都收缩了几分，由原来的四米长收缩到三米左右，但其上的血色却不再浑浊，重新变回了晶莹的颜色，就像是小舞献祭时身体所呈现的那种色彩。最为奇特的是，随着血色蔓延到前身，血光开始如同水波一样荡漾开来，很快就将自己的胸腹后背完全包裹，呈现出一层血红色的板甲。每一块板甲都与唐三的肌肉轮廓完全一样，通体呈现为红宝石般的质感。这红色铠甲向上只是蔓延到了脖子处，向下则是到了腰部，并没有向四肢延伸。而且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背部的板甲厚度虽然和身前的一样，却要坚实得多。 这是怎么回事？八蛛矛真的进化了？ 是的，唐三没有猜错，八蛛矛这次不只是进化了，而且是质的飞跃。第一只人面魔蛛赋予了唐三外附魂骨八蛛矛，第二只人面魔蛛给他提供了更多的能量。随着唐三的实力不断进步，八蛛矛也在不断的进化，外附魂骨强大的能力一点一滴地展现出来。今日吞噬的这第三只人面魔蛛修为极高，又是在诸神附体的情况下被唐三以八蛛矛吞噬，顿时出现了异变。诸神附体状态下的人面魔蛛虽然实力还不能与十万年魂兽相比，但气息已经与十万年魂兽近似了，出现魂骨的几率也随之大增。当他痛苦地被八蛛矛吞噬而死后，就产生出了像唐三第一只人面魔蛛那里获得八蛛矛时的东西，相当于又一个外附魂骨出现。只不过这一次出现的外附魂骨是被唐三本身的这个外附魂骨所吞噬，两块魂骨合二为一，产生了特殊的融合效果。也正是因为如此，唐三原本的八蛛矛就发生了质变，出现了这层坚实的铠甲。一股股强大的力量不断从背后传入四肢百骸之中，刺激着他的身体机能。唐三发现自己的魂力又提升了一大块，从65级进入到了66级。超过60级之后，每提升一级所需要的魂力都相当庞大。正在唐三以为一切结束了的时候，突然间他的头部、右臂和右腿同时出现了变化。 头部一股清凉的气流向下延伸，瞬间与胸腹处火热的红宝石板甲连接在一起。右腿处传来的则是极其温和的气息，也同样与那红金铠甲连接在一起。右臂处传来的气息最为诡异，唐三从那气息之中竟然感受到了温柔的爱意。清冷的蓝色从唐三眉心处冒出，紧接着一点蓝光爆发开来，冰冷的触感瞬间延伸，眨眼间已经包覆了唐三整个头部和脖颈。完整的头盔出现在唐三头上，头盔的样式非常古朴，呈现为蓝色。头盔后部一共出现了九根竖起的戟状金属，霸气十足。额头正中一团虚幻的蓝光凝聚，释放着淡淡的光彩。冰冷的气流与胸腹间的火热铠甲连接在一起，颜色顿时发生了转变，像是被沾染了一般，唐三的头盔也变成了红宝石般的颜色，与胸腹间的铠甲连在一起，毫无缝隙。出现同样情况的还有右臂和右腿，右臂开始延伸的是粉红色的甲胄，一层层甲胄宛如鳞片一般延伸，当它与胸腹处的铠甲连接在一起时，也变成了红色。右腿的铠甲最为奇特，伴随着一圈圈蓝银草缠绕而上，赤金色的光芒延伸而上，在小腿外侧还有一个尺余长翅膀般的金属刺。所有铠甲连接在一起，最终统一成为夺目的血色红宝石状，只有唐三的左臂和左腿还暴露在外。刹那间，唐三只觉得自己体内仿佛有什么东西破碎了，又有什么东西融合在了一起似的。体内玄天功以一种极其惊人的速度运转起来，无比庞大的能量不断在他身体周围激荡。当这些能量运转到他的胸前和左腿左臂时，会出现明显的迟滞。可尽管如此，唐三也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能力似乎受到了恐怖的增幅效果。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所有魂技都静静地呈现在内心之中，就像一棵由技能组成的树，一念一动立刻就会有技能出现，所有技能似乎都不再需要任何缓冲时间，哪怕是刚刚得到的第六魂技也是如此。同时这些技能的效果也整体增幅了 10%， 而所需要消耗的魂力则减少了 10%。 只不过有些不舒服的是，看上去颜色变得一样的铠甲感觉却完全不同。八蛛毛附带铠甲是灼热，头盔是冰冷，右臂是温柔，右腿是慈和，四种不同的感觉很不协调，随时都有可能崩溃。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哼，消失吧。 唐三意念一动，头盔、右臂、右腿上的铠甲率先消失，紧接着胸腹处的铠甲也如同红色血液一般快速向背后滑去，伴随着八蛛毛一同收入到他背部的八根肋骨之中。和以往不同的是，当八蛛毛和这奇异的铠甲收回体内之后，那火热的感觉并没有就那么消失，而是瞬间传遍全身，缓缓地收敛。而唐三体内的魂力也在瞬间下降了三分之一，他眼中流露出思索之色，单手一拍身下人面魔蛛的身体，弹身而起。 还真是一个古怪的技能，虽然不知道这个新技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但我能隐隐感觉到似乎已经抓到了什么东西，只不过现在还说不清楚。先前这个技能虽然产生不小的增幅作用，可却极不稳定，又要消耗大量的魂力，对现在的我来说并不怎么实用。不过现在不实用不代表着以后就不会变好，要不然还是去求助一下老师吧。 换了一身衣服，唐三这才将小五从如意百宝囊中取出来。小五已经醒了，一双红红的小眼睛眨了眨，靠在唐三胸前，流露着亲近的气息。虽然他已没有了意识，但唐三身上的气息还是令他这本体产生出亲近的感觉。摸了摸小五光滑的毛发，再亲亲他的头，唐三这才再次弹身而起，朝星斗大森林外而去。在出森林的过程中，唐三已经有了计划，随着万年人面魔蛛被他猎杀，他的心也渐渐平静下来。 悲伤无济于事， 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能够快速提升实力，尽早帮助小五复活。现在去找武魂殿报复显然是不现实的，凭借我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和武魂殿抗衡，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不能给予武魂殿打击。明的不行，难道还不能来暗的吗？当然在行动之前必须要用一段时间来进行准备，只有准备充分了，给武魂殿的打击才会更加沉重。 离开星斗大森林后，唐三直奔天斗城而去，他要先去找自己的老师，同时也只有在史莱克学院之中他才能够静下来进行准备工作。天斗城史莱克学院院长办公室中，弗兰德眉头紧皱，柳二龙正站在他办公桌前一脸哀求地看着他。 二龙，我也没办法，小刚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都说不动他，我去能有什么用？你也知道，小刚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够得到宗门的认可，这也是为什么他这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武魂研究的最大原因。蓝电霸王龙宗门被血洗，对小刚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他现在这样做完全是一种发泄。如果你真的让他静下来，恐怕他心里会更加难受，更受不了。 可是他现在这样恐怕用不了多久身体就要崩溃了，每天不是不眠不休地训练那些魂师，就是废寝忘食地研究武魂，就算是我也只能偶尔说服他吃点东西休息片刻，这样下去他 实在不行，你就给他来个苦肉计，或许会有效些。哎，对了，你们蓝电霸王龙家族分散在外的族人们聚集得如何了？ 只有不足百人，而且几乎都是小一辈的，实力最强也不过五十多级而已。现在我倒成了蓝电霸王龙家族最强的一个。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